六子拿起一只铜雷说， 商周的东西，没错，这纹饰实在太华丽了，简直都有些不太像西周的风格了。不过看着纹饰，又的确是西周时期最常用的勾连雷纹。啊，真不愧为是青铜器的巅峰王朝啊。 安宗对那些瓶瓶罐罐实在所知甚少，所以干脆去看壁画。壁画是古墓寺庙中常见的装饰，从壁画中可以看到关于陵墓的主人生平的歌颂，或者其最在乎的东西。于是这些就成了考古学者来认定墓中主人身份的一个重要依据。比如长沙马王堆、北齐高阳墓都有明显标注起墓主人身份特征、爱好特长的壁画，甚至有些就直接把墓主人生平干过的事迹也搬进来。而寺庙的壁画则主要是宗教性质，比如敦煌壁画、石头城壁画等。即使如此，这些壁画依然含有涉及世俗的描绘，可以看得出当时的经济与文化的特点。这里的壁画颜色都保存得十分完好，上面描绘着关于黄河的古老传说，而描写最多的就是大禹治水、众人同住的场面。在这个壁画中，大禹不再是人们常见的围着草裙、扛着斧头、傻呵呵地对着众人挥手的样子，而是十分严肃的。他身上穿着早期夏商时期的服饰，可能很大程度都是西周人把自己的服饰套给他，显得不是那么原始。他坐在王座上，穿着冕服，头戴冕冠，双耳都垂着一颗玉珠，这是典型西周王族天子的穿戴风格。大禹指点着众人如何开河道，他坐下有好几个人，手里分别拿着不同的东西，青铜简、宝剑，还有的一些拿着安宗看不懂的东西。他们就像是王者座下的大臣，君臣共同治水。 奇怪，这和历史上大禹治水有些差别，不是还有天上的天神和河伯相助吗？怎么这里只对大禹一个人歌功颂德，神仙呢？ 神仙哪来的神仙，那些都是人，不过这些人来头可绝对不小。 估计这老头前面的狂奔已经让他气空力竭了，他找了一块空地坐下来，喘着气说， 这几个都是当时替大禹治水的能人异士。神，这个世界鬼倒是比神多。 说完他有些忌惮地看着那半截身体的光头。六子拿出照相机，把这里的几组壁画都给拍了下来，然后伸手就去挑几样那里的玉器。他很聪明，没有去拿铜器，因为这个是卖不掉的国宝，拿出去也是烫手山芋。但是玉器还是有一定市场的，说不定可以靠一块玉发家致富呢。这个时候六子都不忘自己的老本行，安宗真是既佩服又无语。白毅看着壁画眼神有些异样，安宗以为他发现了什么东西，便问道， 老白，发现什么东西了没？上面有没有破除鬼咒的法子？ 白毅并没有回答他，安宗用胳膊撞了他一下，白毅这才问， 怎么了？ 上面有没有什么法子让我们不用受诅咒？ 白毅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，继续用非常迷茫的眼神看着壁画，然后他指着壁画的一角说， 到这里这个连续的壁画就没有了，你们看完整这里所有的壁画，然后说说看你们觉得这些画中隐藏了什么秘密。 他那么一说，安宗就从门口的壁画开始看，那是一幅黄河泛滥把人畜房屋都掀翻的画。第二幅出现一个人，这个人手里拿着一只龟壳来到帝王的面前，在他的身边跟着一个手持宝剑的人，那个人的样子不像是威胁他，而是在保护他的安全，有很多士兵手持利矛对着那个人。第三幅，帝王开始动手治理黄河，此时那个手里拿着乌龟壳的人已经站在了帝王的边上，而手持宝剑的那个人也站在了帝王的另一边，在他边上 还有几个手持异物的人，他们的表情都十分严肃。第四幅是一个屠杀的场面，那个手持龟板的人指着天空，天上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巨龙。最后一幅是那个手持宝剑的人提着宝剑，手里拿着一串奇怪的事物跳河的场景，而在他的身后出现了一双眼睛，一双颜色不同的眼睛，这让安宗忍不住抚摸着自己的眼睛，他感觉自己的左眼开始非常干涩，就是想要流眼泪。赵老板看完这些之后露出沉思的表情，他说道， 果然和我调查的相符，那些住大禹治水的艺人最后都被大禹赐死了，就因为他们突然的出现和突然的消失，历史上才把这些人描绘为天神天将，其实这些才是历史背后的真相。 历史上大禹依然稳坐他的江山，直至夏商交替。我记得商朝的开国皇帝启也得到了山河九鼎，过去在先秦时期，山河九鼎就犹如传国玺，所谓的山河九鼎暗喻的就是大禹心中山河九州的龙脉。 你比你那笨老板要有能耐，你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，这个问题也就是周朝历代君王想要守住的秘密，和你这位朋友会被牵扯进来的原因，因为这关系到历代皇朝更新换代的根本，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山河社稷最极致的问题，这里也藏着远古时期最重要的一部典籍河图。 我一个小老百姓居然牵扯到了江山社稷这样的问题，还真是把我安宗当个人物来看了，不过这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秘密啊？ 赵老板没有开口，而是甩了一眼白毅。白毅接着他的问题回答道， 秘密很晦涩，这个问题我一时半会儿也回答不出，不过如果真的按照壁画所绘，那九鼎里所封的就是那九个异人的魂魄，那九个异人分别替大禹王驻守夏朝之时九处大河龙脉，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应该就是黄河，毕竟提到大禹就不能不说到黄河，可以说是黄河成就了大禹的不朽神话，而他们九人应该就是最初被设下诡咒的九个死灵。 恩宗突然之间有了一种非常怪异的感觉，但这种感觉他一时居然无法说出是什么。他抬头看着画中那个端坐在高位上的大禹王，居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感。 啊，那么大禹王才是第一个设置鬼咒文的人？这里应该是夏朝的古庙，为什么又牵扯到西周的周文王呢？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？太匪夷所思了，这些做王的怎么都要死心眼捏着个九鼎不肯放？